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《赵氏孤儿》。 听那富贵一上街，满有穷孩子了穷儿，是我不义气，恩师亲兵我失错了you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《站太平》。